悉的电影，悦耳的音乐，献给特别的你。欢迎来到与蛙希尔特。每个礼拜日晚上6点到7点，我在赤星电台 FM88.1 与你相见。大家好，欢迎收听与蛙希尔特，我是主持人与蛙。大家这个礼拜过得好吗？上礼拜推荐的 Love, Simon 大家要找来看看吗？没有也没关系，今天还会介绍一部我很喜欢的国片哦。在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听听我最近很喜欢听的歌，是来自 Zedd 和 Katy Perry 的365。有你的信哎、欸。欢迎来到影音信箱这个单元，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电影主题曲呢，是来自花甲大人转男孩的主题曲，第一首是来自卢广仲的希亚。 是学校的路很久没走，最近也换了新的工作，所有的追求是不是缺少了什么？想象着生活风平浪静，打开了窗户突然想起你在的世界会不会很靠近水星？看鱼仔在遐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我对你想来想去，想来想去，这几冬我的打拼甲认真，拢是因为你。想 来想去，想到半暝，希望我的工带你回来阮身边。 这首来自卢广仲的《Hiya》呢，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点哀伤呢？其实，在电视剧版本的《花甲》呢，在故事的一开始呢，就是从阿嬷的过世开始的。那这一首《Hiya》的创作理念就是来自大海的 Hiya 们。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鱼他们会洄游呢？就是在科学上无法解释的，但是就像生命一样，也是科学无法解释的。或许是因为他们知道在远方有个重要的人在思念他吧。所以他拼了命也要回到那最初的地方，那些人就像氧气，会在你游到快忘记自己的时候，让你想起当初认真打拼的原因。继续欣赏这首来自卢广仲的《一样》。 却只能等候看鱼仔在遐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我对你想来想去，想来想去，这几冬我的打拼甲认真，拢是因为你。花在风中摇来摇去，摇来摇去，我对你想来想去。 有时候我们都会感到非常的疲倦，感到意志消沉，毕竟这个世界总是十分的残酷现实。但是换个念头去思考，明天又会是新的一天，明天又会是一个全新的更好的自己。下一首听到的是来自卢广仲的《明阿仔》， 虽然未来充满了变数，但是因为你知道你身边有你喜欢的人，你爱的人陪伴着，甚至是你有你自己陪伴着你，这就让我们更期待我们的明天了。明天一定会更好的，继续欣赏这一首米娜仔，来自卢广仲。 记得那天，太阳压着平原，风慢慢吹，没有人掉眼泪，一切好美，好的我可以不用说话。 卢广仲的歌声呢，其实非常的容易打动人哦。他没有太多特别的技巧，他唱出的是他的真诚，他唱出的是一种温暖。上一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卢广仲的《几分之几》，也是一首非常动人的歌曲，也同样是《花甲大人转男孩》里面的一首配乐。因为你走进了我的生命，成为了我的几分之几，因为你，我又更完整了一点。 天，你走进了我的生命，谢谢你成为了我的几分之几。闭上眼睛也能看见你，晴朗的南方，就算错，你那岁月等我，就算停留，还有你和夜空，我算什么，让你无条件的为我、哦、那一天你走进了我的生命，成为了我的几分之几。如果我要更完整一点，也是因为你。某一天你离开了我的生命，谢谢你曾经是我的几分之几。 经爱过、嗯、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哦耶！ 引擎吹了起， I was born yesterday, you have got me wrong. So I cut you off. I don't need your love, 'cause I already cried enough. I've been done, I've been moving on since we said goodbye. I cut you off. 欢迎来到引擎吹的 key 这个单元，今天要为大家介绍这部好看的电影电视剧《花甲大人转男孩》的故事。首先为大家带来来自 Dua Lipa 的 IDGAF。在电视剧版本的一开头呢，是花甲他接到了阿嬷病危的通知，他马上就赶回了故乡繁星乡，而整个家族忙进忙出的呢，在准备阿嬷的后事。但是神奇的是呢，阿嬷他在拔掉呼吸维生器的时候竟然复活了。最近为什么阿嬷会咽不下最后这一口气呢？难道是他还留恋着什么吗？而阿嬷的五个儿女呢，为了家产吵得不可开交，而母亲即将过世的不安全感也渐渐的袭来。 阿嬷的最后这一口气呢，吹得花甲这一家东倒西歪的，也把家人们都吹回了家乡的三合院。究竟这一口气呢，会把他们吹到哪里去呢？有兴趣的朋友呢，欢迎去看看电视剧版本的《花甲男孩转大人》。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很轻松自在的，来自马恋仙还有9188的《你朝我的方向走过来》。 你朝我的方向走来，我害羞低着头等待。我的事门水库没有关，而且撑得很开，该怎么把它拉起来？一手拿着礼物，一手撑着伞，所以我转身低着头，低着头。你朝我的方向走来，我的心思不想让你来猜。空气中酝酿不完的期待，我们都在等待，心里有什么答案？才能给我你充满爱的大平台。我们不只有对着头，对着头。可调上几只扫线 ，magical magical。不要想的太多，遇见你以后，一闭上眼都是好梦。敢不敢跟我走？方向走来，你朝我的方向走来，你朝我的方向走来。 而电影版《花甲大人转男孩》呢，只是结合了穿越的题材，将时光倒回到2003年的花甲这一家。这时候呢，他们家人们呢都还住在一起。花甲呢想要趁这个机会去挽回过去在家族里面所发生的遗憾的事情，于是他展开了一连串的救援行动。那再回到了现代的时候呢，花甲呢他还要面对他的青梅竹马阿伟和他的家庭的压力，因为他们呢已经论及婚嫁了。那在郑家和阿伟家如此环境不一样的家庭呢，要结合在一起又会蹦出什么火花呢？花甲大人转男孩呢推荐给你哦。现在你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告五人的《披星戴月的想你》，或许此时此刻你的家人们也正在思念着你哦。 前方生活的距离，我会披星戴月的想你，我会奋不顾身的前进，远方烟火越来越唏嘘，凝视前方身后的距离。 己的笑着痛快的哭，生命真的很难形容，顺其自然的回答，你要喝咖啡还是泡茶，下班后你快乐的上哪，我是真的不想回答，我会披星戴月的想你，我会 今天介绍这个电视剧，后来又拍成电影的《花甲大人转男孩》和《花甲男孩转大人》。其实我自己在观看的过程中呢，其实在看电视剧版本的时候呢，我自己是每看一集就哭一集，因为我觉得家庭题材的电视剧呢，虽然很常见，可是可以把它拍得很动人，其实非常的不容易。而且柚子我自己也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哦，所以呢，我自己是蛮喜欢这个电视剧的。然后电影版呢，也是它当初呢是在过年的时候发出来的，就是算是贺岁片，也是不错看的。所以呢，希望大家听完我的介绍之后呢，可以去也许去网络上啊找来看看。这一部《花甲大人转男孩》非常推荐给你，在平常休闲的时候可以放轻松，可以看看的轻松小品哦。继续欣赏这一首来自告五人的《披星戴月的想你》。 炫不完的福利，就是要你听世新电台 FM 88.1。 影视面面观。 来到影视面面观这个单元，会给你介绍有关电影的有趣历史故事和小知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金马奖的小知识哦。废话不多说，现在听听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李英宏的《巴厘岛》。 世界，我的身体已疲倦，不要蒙住我的眼，带我飞向你呀。 这首来自李英宏的《巴厘岛》呢，是入围第55届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而且得奖的歌曲哦。相信大家对这首歌一定不陌生，它是来自电影《谁先爱上他》的主题曲。今天呢，在这个单元里呢，也都会播放金马奖第55届入围最佳原创电影歌曲的音乐哦。 雨后的彩虹，能不能够有缘停留？ 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金马奖啦，金马奖 Golden Horse Awards 简称为 GHA， 是台湾的电影奖项之一，同时也是全球第一个华语电影奖，主要是在奖励华语电影创作的电影创作与发展。那金马奖呢，也媲美华语界的奥斯卡金像奖哦，它是华语电影业界呢年度最受瞩目的盛会之一啊。同时金马奖呢，它也与金钟奖和金曲奖并称为台湾三大娱乐奖，合称为三金。下面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杨大正的《回光》。 回光换酒，为了思念，光去冲包，是一世人的命。 这首《回光》呢，是来自电影《小美》的歌曲。这部电影呢，也是台湾国片难得一见的推理悬疑的题材。虽然我还没看过呢，但在日后呢，我一定会找时间来欣赏这部电影，而且跟大家分享分享。那继续介绍金马奖的一些知识。在1922年呢，行政院新闻局创设了第一届金马奖。那为什么会叫金马奖呢？其实金马这两个字呢，来自于金门和马祖这两个台湾的外岛地名的字首。由于呢，金马这两个地方呢，当初在冷战的背景下呢，是我们台湾和中国军事对峙的最前线，所以呢，金马奖呢就以金马命名，主要是在鼓励我们台湾的电影业界能够效法前线国军官兵们坚强奋发的精神，希望他们可以努力开创新局。你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电影范宝德的主题曲《雷光下无情》。金马奖呢，它总共有23个奖项，大致有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男女配角，还有最佳剧本、音乐等等的奖项。这边跟大家介绍呢，在第55届金马奖得奖者有哪些。首先是呢，我们的最佳导演是张艺谋，他的指导作品是《影》。最佳男主角是谁呢？他是徐峥，我不是药神。而最佳女主角则是谁先爱上他的女主角刘三连谢盈萱。我自己非常喜欢谢盈萱这个演员哦，因为他同时也有出演花甲的电视剧和电影，他在里面是演 Stacy 姐姐，他就是一个槟榔西施的角色。那甚至呢，他在最近的 Netflix 的影集《魂球西门》也有很精湛的演出哦，所以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演员。那今天对于金马奖的介绍大概就到这边，那下一周要为大家介绍什么呢？敬请期待喽！继续欣赏这首来自雷光下的《生无情》。 只在谜题里，一天一年，不见不念，但真将会未曾忽放光。每当我心情烦闷的时候，总会不由自主地打开 FM88.1 收听时兴广播电台，因为这里总有让我心情放松的好音乐。现在心情烦闷吗？那就打开 FM88.1 吧。 是不是觉得生活非常的烦闷呢？是不是对于未来充满了彷徨？ 是不是想找一个能够好好聆听你的故事的倾听者呢？欢迎来到充满心灵鸡汤的引人入胜。欢迎来到引人入胜。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呢，是有关于年纪的议题啊。大家一定常常都听过这句话，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但实际上呢，顺从着他们的做法真的会比较好吗？首先我们先来欣赏这首我很喜欢的歌曲，我真的超级喜欢这种有点复古爵士风格的音乐，而且这个主唱的音乐这个主唱的歌声呢也超级好听的。来听听这首来自老王乐队的《我还年轻，我还年轻》。 在那轻狂的日子里，我不哭泣，我不逃避。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烟，说走就走，我有的是时间。我不想在未来的日子里独自哭着无法往前。 十七岁的我们在那边，在未来摊开之前期待又怕受伤害，是我和你和你说着梦想说着心愿，在有来有往之后三种特别的语言，上天选了我们未成全，在潮起潮落之间将我环绕的世界，世纪许多情节如此和谐如此无解，时间的长河我非你们不可，缘分的比喻会留成一首歌，那是我们从还懵懂的青春变成最重要的人，也许经历过聚散和离分，也许尝受过怀疑眼神， 在花甲男孩转大人中呢，其实就是一群男生长大的故事，虽然他们呢并不年轻了，但他们还是像个男孩一样如此的冲动幼稚。有人常说要常保赤子之心，的确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小男孩或是小女孩，你得学会怎么和他相处。在这个世故的现实社会当中呢，心中的那份纯真很容易被世界的黑暗磨灭掉，要如何保持着这样的天真，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必须经历的课题。下一首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 S.H.E 的《十七》。 今天也不漏气，轻松或者随便，舍不得有你。 在刚刚听完了来自 SHE 的时期，是不是回想起了高中美好的那段时光呢？其实上了大学之后啊，我自己还蛮常怀念过去的中学生活的，感觉那时候的生活呢非常的稳定，然后就是非常的感觉很安全，每天就是一直读书读书再读书就好，就不像大学有很多的外务，很多的事情要处理，还要好好管理自己的生活。但是不管再怎么怀念，时光都无法倒转，我们还是得继续往前。听完了属于青春十七岁的歌曲，接下来听听来自 TY 和王心凌合作的《二十》。 像刚摔了冲击，每天起床都必须喝一杯，和镜子里的你打个招呼，跨距还是那么牛逼，今天也不漏气，青春活着随便，社会多有你， 永远都二十岁，永远都二十岁，永远都二十岁，永远的永远的永远，永远都二十岁，永远都二十岁，永远都二十岁， 刚听完了 TY 和王心凌的二十，我觉得二十岁呢是一个很奇妙的年纪哦。说是学生好像要太老，说是成人好像要太年轻。二十岁呢，就好像是一个分水岭，去区分你在这个社会上的地位，就像是选总统一样，你只要满二十岁就有投票权，感觉可以替这个社会呢付出一些什么，感觉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我想这就是年轻人最勇敢的地方吧，勇敢的到处乱闯，到处碰壁，就算遍体鳞伤，还是对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对这个生活抱持着热情。我自己在今年也要满二十岁了，没有太大的希望，只期许自己能够越来越进步，过上我想要的生活。我们一起努力吧。现在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艾怡良的《Forever Young》。 无言的过，结果可我可有，不是命运，只是我最深爱的时间、 啊、你觉得什么叫做成熟呢？什么叫做长大？对我来说，当你在面对问题和困难时，你会想到要靠自己解决，那就代表你长大了。那如果你第一个念头呢是想到要问老师问爸妈，那就代表你还得依靠别人，去靠别人的经验和建议去处理事情。而如果你都准备好了，你自然会勇敢的去面对一切的挑战。俗话说得好，靠山山倒，靠人人倒，靠自己最好，因为只有你自己不会背叛你自己。 告诉 在节目的最后呢，想要送给大家一句我很喜欢的座右铭：相信自己的决定，追求自己的理想。那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在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呢，都可以很开心的度过美好的周日夜晚。那别忘记呢，也要到我的粉丝专页鱼袜希尔特去帮我按赞支持一下哦。最后在节目的最后呢，你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艾怡良的 Forever Young。 那我们鱼袜希尔特在下周跟你再见咯。 我不知不觉不知不觉好我的模样是你的模样，哦，时间啊，来吧，我也曾让你受过伤，拥有一切都还渴望，还寻着时间啊，走